外国语中学保送的推荐保送录取学生入学之后不得转专业学习。昨天由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策划发起的听美濮歌读美文朗诵会登陆保利剧院，演出以回归语言真实、全民参与朗诵为特色，邀请到众多艺术家与北京电台北京好声音主持人、普通朗诵爱好者共同登台，为现场1400名观众奉献了一场真挚美好的朗诵盛宴。这是北京电台2018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型诵读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也是公益朗诵平台濮歌读美文的全国首场线下演出。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收听。接下来呢，将进入我们话题，从高考说明看大学的人才选拔，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欢迎大家关注和在上面呢继续留言。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本月16号，教育部公布最新版的高中新课标，语文科目增加古诗文阅读的篇目。与此同时，2018年北京高考考试说明也同期公布，语文经典阅读考察篇目新增加《论语》，从6部增加至7部。英语科目当中也增加了弘扬中华文化的内容，学生要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从高中新课标和高考说明，我们能否看到大学选材的方向和尺度？该如何根据大学的标准来培养好苗子呢？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如何透过高考说明来看高校人才选拔，为大家呢请到两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陶舟。张教授您好。 您好， 欢迎您。另外要给大家介绍的是高考专家、云天高考全科高考名师祝云天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呢一块来交流关于考试说明呢，大家能看到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呢解读过多次了。那么面对这份考试说明，有哪些啊是我们注意应该要注意的？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哈、啊、和2017年相比呢，新版的北京卷的考试说明呢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呢略有调整啊，像语文、英语、生物学科也是有所变化。当然了变化最大的还是要说语文。那么关于语文呢，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在看的时候，我想更多的可能关注一个点哈、啊、就是说今年增加这个名篇了，那就是《论语》，我们要复习一下。另外呢，看看有什么样题呀、啊，有没有什么变化，我需要在这个复习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着重的地方哈、啊，一个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其实呢，抛开这些哈、啊，我们去看一看从大的层面来说，比如说语文的这个考试说明的第一条，可能就是一个语文学科的指导思想哈、啊。那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从语文学科的指导思想来看一看人才选拔的方向。其实这个指导思想呢，也就这么十几个字，一共12个字哈、啊。但是如果剖析来看呢，其实确实能够看到我们未来的一个选材的方向了。立德树人，服务选材和引导教学，是吧？那朱老师，我们还有张教授，我们也来看一看啊，这简简单单的12个字背后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深意？比如说立德树人，就4个字，那立德树人我们怎么样来解释呢？这背后怎么样把它分解开来呢？听着倒是挺简单的，也挺精炼的。 我觉得从立德树人这个角度上看，首先他要求对人的层次，还是通过一份考试卷把它区分开来。 您觉得能区分开来吗？一份考试卷？ 按照道理上讲的话，高考它语文课嘛，比如说现在同等的分数上大学的情况下，语文分数高的同学可能是更容易入选，说明这个语文它越来越重要了。 但是我们现在的高考的改革就是想告别一考定终身，想多元化录取。 嗯。 但是目前情况下的话，高考还是语文，还是一次性考试。 对。 一次性考试呢，他肯定在命题的时候要想方设法把这个人层次给拉开。 拉开。所以说，立德树人肯定是一张高考试卷要体现出从 不同层次的学生 题目上，把不同层次的学生给摘出来，是吧？ 对。 给分层分出来。那么这个立德树人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哈、啊，可能才会符合命题老师的要求？ 我们是从两个方面给学生讲这些内容。第一个就是我们直接把现有的把人的层次怎样分类的直接搬过来。我们在讲课的过程中就是把冯友兰把人分成四个层次，一个是自然层次、功利层次、道德层次，还有天地层次。天地境界就比较高了。这道德层次呢，肯定比前两个层次要高。道德层次的话，明显的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不仅自己要学得好，而且我还要想把我自己学得更好，然后我还关注我身边的人，关注我未来做的事情。 嗯， 说明这个还带有一种奉献的精神，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有很多关键词，像爱国呀、奉献啊，像这些内容的话都联系到一起了。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会从这个法律跟道德，大学有一个课就是法律道德与基础修养啊。就是法律基础与道德修养这个课的教授应该很清楚，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人拿过来，或者说我们这么多中国人拿过来，不可能就是说每个人都能上来谈道德，有的人道德是做不了的，道德比法律的层次要高，就是说我们跟学生讲一个逻辑体系，比如说一个人的话，然后性格有问题，或者说这个人严重偏激，或者这个人对功利看得非常非常重，我们用法律做一个衡量标准， 嗯嗯， 就是说你只要不违法，法律就是鼓励合法的利己，惩罚有益的损人嘛，在这个基础之上，人层次不断往上走，往上怎样走呢？比如说我有同情心，我有同情心，然后才有道德，说明这个道德呀是在法律基础之上的，是这样的， 法律是一个底线， 对，它是一个底线，然后在这个底线之上。然后人与人之间的层次，然后逐渐拉开，是这样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要想把立德树人这四个字讲好，一定要把这人的层次，然后分析给学生，是这样。 嗯，嗯，张教授对这一点怎么看？关于立德树人， 我觉得这一次高考考试的说明啊，他把这个一个是在篇目上明显的就增加了《论语》这一个著作，可以说是。带有很明显的这个导向性，这个导向性我想它不仅仅是增加了一个所谓的考点，因为论语从中学阶段就是从初一开始就是学生要求他来读背就是理解里面的一些篇章，这只是一些知识点，那么他怎么来体现到就是在高考里面体现出一种立德树人的一种思想，我觉得这里面它实际上是更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就是说《论语》里面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精髓，一些特别是德这方面，这个德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刚才这个朱老师说的道德层面，那么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美德，就是美的层面，就是什么是美的，因为孔子他这个特别强调这个就是这个大美，这个美德它连在一起的时候，它对人的要求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的确朱教授刚朱老师刚才提到的说它高于法律是一个极限，就是我们任何这个行为做事不能碰这个线，但是在它之上就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一个就是更高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是需要自己去通过一种就是内在的修炼，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自律来实现的，就说即使没有法律的这一个就是准绳，我也能够做到这一个方面，那么在论语里面或者以论语为核心的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它非常有活力的这一部分，那么如何被我们当下激活，成为我们当下的一种思想资源，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命题，通过高考里面的这种各个层面的这种题目的这种体现， 我觉得还是可以提，就是能够体现出来的。 嗯，其实像增加了这个《论语》呢，我们是说从考察的篇目，其实也是让大家呢去从学生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去关注他，去读他，让他形成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啊、这样的对立德树人啊啊、这是一个促进。那么比如说一张语文试卷，刚才朱老师也说了啊，这个语文成绩特别好的这个孩子，能在这个区分度上会体现的特别明显，那可能他升入名校的机会也会更多一些吧。那么立德树人在这个一张卷子当中啊，他是怎么样体现出来呢？他是从比如说我对作文的谋篇立意，还是说我对其他的一些等等的啊，怎么体现出来？您怎么能够通过一张试卷能看出来这个把孩子分出来一个高度或者说是层次，这怎么看的呢？ 把一份试卷拿过来分析的话，它首先得命题的这种选材的内容然后进行筛选。这内容进行筛选的话，比如说我就用张教授的话说，比如说古文古诗部分。古诗部分就是说我们平时考试还是高考，无论是平时还是高考，比如说这个诗人他的内心，他背后要求学生要想体会到这个诗人为什么会写这样的句子，或者说他的内心到底是怎样想的。 嗯， 肯定这个诗人他不是自私的一个人。 嗯， 对吧，他肯定是他想到别的事情，很多的事情。你比如说像这个宋朝的诗人，或特别是南宋的诗人，他这个我写这个表达的方式，我还有的爱国啊，是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这个写这个乡村，关于乡村的诗，不同朝代的乡村的诗，能上高考卷的，无论是古文也好，古诗也好，甚至是散文也好，它都是体现出不仅仅我是在内心的一种表达，而且表达背后我是有一种目的的。 嗯， 我引发别人关注什么，我自己想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做不了，比如说我自己壮志难酬，但是别人应该是这个怎样去做更好。 那也就是说考生应该是他很好的去理解了这些诗人，包括类似的啊，就是他在心里对这个有一些诠释和认同，他的认同然后体现在他的这个卷面当中。 对， 有很好的契合，是吧？ 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 对, 对, 对，就是说这个呢，他不是说一朝一夕能够就是说哎我通过突击背一些所谓的这一些词句、能够好像能够应付的。他实际上这个我想出卷的人呢，他可能会考察你平时的这个功夫，就说你在读《论语》过程中你自己的这种感悟，你自己的与他的契合，能够就是说通过读诵潜移默化到你的自己的内在的修养。 嗯， 那么你在答题的时候，我想你的这种气质， 嗯， 你的这种修为，他会通过答卷体现出来。 嗯， 也就是说你领悟到没有，你是表皮的理解他的字句，还是真正的领悟到了他的思想的精髓。 嗯, 嗯， 这个是不同的。 嗯， 这一看高下还是分得出来。 还是分得出来。而且这也就是像高考考试说明当中说的，关乎学生发展的一个大事情，就是终身发展。它绝不是说你高中三年两年，然后升一年我突击一下就能够在我的卷面中有所体现的，当然也可以啊，但是可能对于他整个的人生的发展，这仅仅是一小部分。 会有一点提高， 对， 短期脱衣会有一点提高，但是想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特别是能上名校这个层次，难度还是挺大的。 对，所以说呢，这个指导思想里面有一个服务选材哈、啊，那有了第一条啊、才能够接下来看看服务选材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被名校选拔，或者说你才有被名校选拔的这个资格，是吧？ 是的，从目前最好的衡量标准，它就是分数了。 嗯， 人的层次，比如说语文素养，或者说考试的其他的综合，比如说灵活运用的能力，它都是通过分数能衡量出来的。因为考试卷命题的时候，刚才我们谈到了，比如无论是内容还是命题的展现形式，它背后都体现出一种能力。 嗯， 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之前跟教授碰头， 嗯， 就是说这个能力为先，或者能力是主导。 嗯， 他的能力都在试卷中体现出来，比如说信息获取的能力。 嗯， 有的学生他语文实际上就不够用， 前一段时间像温如敏教授就说，我们高考首先要淘汰的就是时间不够用的学生。 嗯， 他背后就是这个能力，用能力来理解的话，就是获取信息的能力比较差。 嗯， 有的人读一遍就知道了，有的人读两三遍他也不知道讲什么，获取信息的能力比较差，是这样的。 嗯，这也应该是最基础的能力，所以首先淘汰的是这部分人。 对，其他的还有表达能力。 嗯， 就是说你看问题的这种认同感。比如说这个，我们跟学生有的时候讲课的时候跟他们开玩笑说，比如说朱自清的背影，如果了解朱自清的人就知道朱自清的背影，他为什么会看到他的父亲过铁路，跟他卖橘子，会泪眼朦胧，是这样的。要不了解他的人觉得这个父亲啊，做得不好，首先违反交通规则，不同的人对这种情感的这种表达不认同，认同度也不同，是这样的。高考呢他会这样考的，比如说老乡为什么让人震撼，有的人说老乡我没听说过，或者说我就不喜欢，那可能这篇文章要想得分，通过技巧来讲不一定能得高分了，还是内心的这种认同感，认同也是一种能力。 嗯，那么张教授在这个名校选拔人才的时候，他的指标通过这个考试体现出来的那一部分您觉得是什么呢？ 考试我觉得刚才这个朱老师说这个分数，我们说这个分数看起来是死的，但是那个分数背后的的确它有一个，就是说你达到这个分数你所付出的努力， 嗯， 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间实现这个过程性，其实这个分数是最后的一个临界点。这个分数看起来简单，我一个80分90分好像这个区别不大，但这个比如说这个10分的这个区别就有这个，就是的确有一个领悟力的一个差别。 这是不是也跟现在就是试卷我们高考命题出题的这个范围啊，包括高度有关系？现在你看这个更强调的是一些综合素质，综合能力的体现。 对， 那这个差个1分2分5分包括5分10分，那我觉得含金量是不一样的哈。 不一样的。 嗯，跟以前比如说往往的那种出题啊等等，我觉得可能更能够通过一张试卷来立判高下。 对、 嗯、 以前的是可能更多的考察知识点。 嗯， 现在我们的确是有一种综合的， 就比较立体的。 对，一种立体的综合的一种能力。 嗯， 包括判断力，包括及时的处理某一种、就是临时出现的一种情况的一种能力、这些都是体现在这个就是说 试卷当中， 对，答题的过程。 嗯，好，那大家呢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看看高考说明啊这一份能够怎么样让我们看到高校人才选拔的一个风向标。那大家在这个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啊发送关于比如说文史类这个复习的一些您想要知道的吧，或者说现在的一些困惑、一些难点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有这个朱云老师在这儿，我们也会可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呢进行解答，也给大家呢在考试备考方面有一些切实的指导。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关注，同时呢也可以在上面留言。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习，老师在想我怎么样教学能够让考生更好的去理解哈这个经典的名篇。同时呢，对于这个纳入经典名篇，我们的高考考试说明当中的一个解释就是形成阅读经典的习惯和能力，对人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也请朱老师给我们来判断一下哈，这个加入经典之后他的这个教学啊什么的会有什么相应的变化，有没有难度。另外也是告诉我们，您看终身学习和发展，那么也预示着拥有哪些特质才是新时代下我们中国人需要的优秀的人才，也请两位嘉宾呢在这里和我们大家一块来交流一下。嗯，朱老师。 其实涉及到教学呀、这个话题讲起来比较大也比较难。 嗯， 因为不同的老师讲课方式不一样。 嗯， 我们通过节目这个平台，我用我的感受，给大家交流一下，看怎样是引导教学和个人的终身发展，跟考试跟加上的这部经典跟联合起来。我们是可以这样看问题，就是说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或者学生在读经典的过程中，分成两个情况来看这些问题。第一个情况呢，就是总结常识。我相信教学过程中，老师特别是一般老师，在一般比如说一般水平直上的老师对学生的常识要求啊，还是可以的，都是达标的，说明学生基础打得都不错。什么叫常识？比如说文学常识、文言常识，像这些常识的积累，但是方式不同。有的人就是对这个积累的方式就是误导的，有的人就是说我内在感兴趣的，有的人就是被强压着死记硬背的。 嗯， 这个常识这个方式不同。那我们人走向社会以后也是这样，比如说以后有一天要学医，那我医学常识是不是很好？或者说我有一天去学驾照，这个交通常识要不要？所以说要考科目一、科目二是这样的，这就是常识。通过学习的过程中，一直影响我们的生活，生活中有好多哪些常识。但是现在的考试呢，难度比较大。难度要想考好的难度比较大，要想考这个及格分数或者在及格分数偏高一点点，比如说 75% 左右，难度还是可以的，是这样的。或者说不难，积累基本常识就够了。比如说这个学生要想把议论文写好，议论文具备哪些常识，能写这个文章能得平均分。我们经常说的，我相信在这个平台上有好多老师也会说过，这做那最怕上来就给你一个平均分，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常识还不够，知道这个学科的常识、知识的常识还不够，那我们还要把生活常识、人的发展常识，这些常识，工作，比如说工作中有普通员工表现好的这些员工，他具备哪些常识之外的内容，然后要加进来，这叫创新啊。比如说有自己的体系啊，有自己的这种独特的这种表达能力、感悟能力，就等于或者说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医院有普通的大夫，还有这些专家，这专家跟普通的大夫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专家相信他的医学常识积累的仅仅是底线，除了常识之外，他还有创新的这种手段，是这样的。这就是创新的这批人呢，就是我们高考选拔需要，就是说要创新型人才，有创造型人才，然后注重个人素养。我的解答是这样的。 那对于这个高校老师来讲哈，张教授，您是那个首师大文学院教授，同时还任过这个燕都学院的执行副院长哈，那么在这个教学呀以及管理方面呢都有这个相当的经验。从您这个角度来讲，从高校的老师的眼中看到的优秀学生是什么样的？如果您总结一下的话呢，可以用什么样的词啊，关键词来给总结？ 这样的就是从我的角度，我一个是期待，就是走入大学的这一些中学生，另外一个呢，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学老师培养的目标。从我的个人角度，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方面。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德呀、立德树人这样的一个，实际上是在专业之外，就是说他在个人的这种修为、个人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专业之外的这种有一种要求。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比如说文学院中文系的学生，我把它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素质。能力方面呢，我觉得要有一种自主学习的能力，就是因为

有很多很多的元素可以衡量的。 是不是这些能力其实就是在体现在其中了哈？ 是的，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表达能力。 嗯， 刚才说了，人有两个积累，一常识的积累，第二在常识之外的这些素养。常识之外这些素养，除了常识之外，我还会其他的这些能力，综合能力，可能你的分数就比别人高。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很简单很简单，大家这个稍微落地一点，大家更直观。比如说有好多学生他的作文素材是背的，或者说他是随便拼的，考试的时候头脑啊然后不是特别清醒。比如说这个唐朝的司马迁，老师一看唐朝司马迁，这是常识，基本常识都是出现错误，这个学生的文章能及格都是难很难了。对对对，如果说及格左右的学生的文章，让他写记叙文。 嗯， 写记叙文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一个学生，或者说一群学生，他的表达仅仅表达看到的，在看到的同时感受到、听到的，或者说分析到的东西，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个能力是不具备的。 嗯， 很多小孩是不具备的，但有的学生他的写作能力是很强的，表达能力是很强的。我们用计算机的语言去，或者说用计算机的语言来给他总结的话，叫输出能力。 嗯， 输出能力是很丰富的。 嗯， 表达很丰富的，这就是能力了。 嗯。那么现在的就是高中学生来讲，如果想要更好的适应我们大学所需要的这样的人才，培养这样的这个素质，还需要哪些锻炼呢？您觉得目前我们的孩子大概从这个能力和素质方面还缺少什么不足？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的话，就是这些年考试为主线，考试主导，因为考试它能主导学生的学习，能主导教学嘛，它起一个主导作用。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做文学也好，我觉得教授应该是有一个更好的总结，因为这些年我们国家的发展，或者说我们把绝大部分人拿过来分析，很多人太注重功利了，太注重实用了， 是是，就是因为 这种精神， 是因为考试的原因吗？ 考试是一个方面，其实考试之外的原因也是有的，是这样。 嗯， 因为我们做事直截了当，目的很明确， 嗯， 但是内在的这种精神，这种过程， 对， 然后， 嗯， 他是不注重的。 嗯，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种叫涵养。 嗯， 这种涵养呢，实际上它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过程，不是说你读几本书或者说做几道题，它能够体现出来。那么我觉得在中学阶段，特别是进入到高中以后，学生时间已经接近成人。那么他的这种思想意识，那么比如说他以后的个人的发展道路，他怎么来选择，怎么你做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他应该有所判断。那么这个判断就是说，哎，我短时间内就是说达到一个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目的，那么我长期的从长远的角度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嗯， 我觉得要应该有这样的意识。 那如果说文史类的这个考试说明现在指引的这个方向， 嗯， 是不是也就是说其实在慢慢的脱开这个本身的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考试高考的这个局限，而看到的是终身的一个学习和发展。 嗯，是的。比如说这个政治考题，因为我这些年文综讲的高度，应该北京好多人认识我。 嗯， 比如说政治的考题，他现在不会直接了当考你死记硬背的能力，他是首先问你学政治有什么用。 嗯， 哎，高考叫政治参与，叫参与 政治参与， 对，叫参与。 嗯， 就是说我学这些东西要参与社会实践。 嗯嗯，哦 哦，比如说小区停车位不好， 嗯， 然后我怎样设置， 嗯， 这个设置的背后有一种素养， 嗯， 叫可行性最大化。 嗯， 要最大限度的破除它的局限性。 嗯， 这就是一种能力了，跟人的终身发展就有关系了。 嗯，也就是 就是局限在书本里面。 对， 那么它现在慢慢的转化到一种对实践的一种认识， 对 这种现实生活中间它的一种理解， 全都是把这个条条框框的，比如说那个条文，然后给你落实在具体的生活情景当中，让你来分析，这个时候就是会体现学生能力，也就包括说刚才张教授所说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你得对这个条文比如说有自己思考，才知道这个小区停车位你想过了，你才能够把这个东西运用到其中去，是吧？ 张教授说的独立思考的前提，他本身也是 有 高度的，说明这个学生没有迷失。 嗯， 要迷失的学生他没办法独立思考。嗯，但是我们现实这个备考中经常看好多学生迷失了，我上高中干什么，就得去抢时间，就得去多做作业。 嗯， 就得多做题，但是考试需要什么， 嗯， 你自己缺什么，需要做哪些事情他没想过，是这样。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学生们脑子里所想的我要做什么和考试真正要考你什么 可能现在还有是有一些脱节， 还是有脱节， 不知道这个考试现在其实已经变化了，不再像以前说考你死记硬背的东西，而需要你的另一种能力和素养。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两位老师觉得是怎么样能够慢慢的这个培养起来呢？我们的家长应该给孩子多做一些哪些方面的补充呢？能够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呢？ 从我这个角度上看的话，家长要直截了当对考试，说给小孩提供考试的帮助， 嗯， 我觉得多数家长做不到， 对， 因为现在考试创新， 嗯， 特别是跟家长当年的时代，我以为的时代， 嗯， 就家长说我当年政治就背背，或者说语文就背背，现在不是背诵了， 已经远远的超出了家长的这个想象范围了， 变化太大，这些年。确实， 家长要想帮孩子，首先要知道这个时代的这种发展需要。 对， 需要怎样的？比如说海淀期末考试的作文，他给一个叫毕成的25岁的毕成，整天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两年都一样，听60秒的英语的这个听力， 嗯， 60秒每天起来听60秒，他能起多大的作用？ 嗯， 对吧？但是他是网络时代发展的这些青年是这样的，说明我觉得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青年是好青年，什么样的青年是一般化的青年，这些人的未来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年代，或者说未来人工智能再加上人文素养相综合的年代，这些人的未来是怎样的，然后他上来就考你这个作文，10年后的毕成怎样的，我相信一大部分学生他没办法来分析这个孩子的未来，而且还是继续问，所以说绝大部分学生他就没想写这篇文章，是这样的，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有哪些特色？时代发展的过程中，人不同的形式的这种表现方式，或者说表现的这种状况，他总结的不是特别到位，他也没有能力分析，或者说他没往这个方面去想。但是高考，他总是体现出特点背后的这种因果关系。 那也就是说现在的孩子在备考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不能够局限于我今天多背两个单词，我明天再背一篇古文，而是要把自己放在整个的这个大时代当中， 对，大时代 去看啊。 我也觉得这个家长要做的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不要封闭小孩的视野， 嗯， 因为这种封闭性直接会导致他的这种就是以后这个看得比较近， 嗯， 视野不开阔， 嗯， 就直接会我觉得会限制他的这种发展。 那如果说想要视野开阔的话哈，应该怎么样来做呢？ 从备考的角度上， 对呀，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次期末考试嘛，有一半学生没考好，没考好，我们用教授的说的视野，或者说主持人说的视野，我通过这两个字来跟现实，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学生他考好了，但这个学生我们看一看，期末考试是在1月中旬，但是他在12月中旬的时候他就开始想，我要想把期末考试考好，我应该做哪些准备。有的学生他就不会这样想，没有这种视野的学生，或者说没有这种眼界的学生，他就不会这样想，我到时候考呗，反正离期末考试还远着呢，真正期末考试到来的时候你要考6科，可能复习都来不及了， 嗯， 就是说你打的仗都是无准备的，无准备的仗。但有的家长就会提醒这个孩子，这个凭我的经验，或者说凭我关注的这些内容，这个2月份应该发生哪些事情？3月份的高考学生这些年都有什么样的这种表现？4月份做什么？5月份做什么？家长他都提前问好了。 嗯， 这些家长就是有视野的家长。有些家长，哎呀，跟着学校走呗， 嗯， 或者说到时候这个船到桥头自然行，车到山前必有路， 嗯， 这就来不及了嘛。 哦， 所以说这就是视野不够导致的来不及。 那你说，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要有那种前置的眼光，走一步看三步的那种打算才行。 对，就是说，我觉得从我这个角度上，我做讲座的时候也给家长一个很好的建议， 嗯， 你一定要去关注3月份绝大部分学生是什么样子的，这3月份学哪些东西才有用。 嗯， 这叫视野。现在是正好是2月份， 嗯， 然后提前1个月，比如说2月份大家现在都在补课，补到2月8、9号。然后学生都是身心疲惫的阶段，你在盲目补课，补完以后春节再过一过，对吧？春节过了以后，然后呢大家都开始补作业，补完作业回学校补考，那2月份你做哪些东西对高考是有用的呢？ 嗯， 说明这个问题得想，家长也得想，学生也得想， 嗯， 我还是主张，然后家里面还是多开一个会议来研究研究。但是这个会议啊，这教授肯定想说，这个会议不是批斗会，说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这样。 哦，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做事情，做任何事情要有一个计划似的，有规划人，有计划的人，知道自己一年之内要做达到什么目标，两年之内，包括十年我要达成的是什么的，这样的人可能走起来才会有动力哈、啊。 这样的规划是比较现实的， 嗯， 因为规划更加接地气的规划， 嗯， 了解现实，了解自己的这种需要，但是绝大部分人的寒假规划是不现实的，对吧？他执行两天就执行不下去了。 嗯，那您觉得比较接地气的，而且能够充分运用的这个不长的寒假哈、啊、当中，如果我们说把点缩小一下，就是在提高语文的这个积累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觉得学生完全可以从几个方面开始展开。一定要去熟悉现代化的考试特点。 嗯， 不是死记硬背的年代了。对吧？比如说这个像古文，你学的人物传记，像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北京从两年前高考，它就像古文的考察方式就不再是人物传记了，它都是有背后的有一些体系。比如说什么样的体系？比如说那年代人的思想跟现代人有怎样的联系？这种构建，在这个古文的备考模式背后呢，有好多学生依然在不断的盲目的断句，然后这个实词虚词。我相信这也得思考思考，你整天积累这些实词虚词，有没有一种更好的方法，或者说更好的方式能实现现代化考试需要的，是这样。所以说，学生第一个层次知道他现在考什么，考试的特点；第二个要知道高分特点。 嗯， 现在的比如说好的记叙文是什么样子的，好的议论文是怎样的？比如说我们时代导致我们之间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吧。现在大家都学会直接，我相信于军老师也会直接。比如说你的语文700字的文章，我跟学生讲啊，就最好别写四段五段，段落要多一些，让老师觉得这个段落又短，你说的话质量又好，老师一目了然就知道这个学生的层次怎样了，是这样的。你写的段那么长，老师很难很难静下心来。 嗯， 这是时代的导致的这种现象，是这样的，不是说哪个老师的错，是这样，说明这个知道高分特点，知道考试特点，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 嗯， 然后我们再找方向就很好了。我们经常会诱导家长说，我们家孩子70多80多，你赶紧给他一些技巧吧。 嗯，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人或者说这样的想法，一般都很难很难实现的。 嗯，所以说呢，也特别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在看完考试说明，再看到未来的高考的时候呢，也别老是这个埋头走路，也要抬头看看天哈、啊，看看你周围的世界都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关注考试说明，也希望呢能够在未来的这个高考当中啊，能够取得成绩，取得好成绩，能给自己在能力和素质上有一个更大的提高。就像张教授刚才在节目当中说的，我们的自主学习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的宽视野和厚基础，那作为一个高中的孩子，是不是你现在慢慢的再去培养？因为这都是未来你要走进大学的时候你需要具备的一些关键的东西。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又开始锻炼自己的这个能力。那如果这个能力再慢慢提高的话呢，它就会体现在你的那张试卷当中，嗯，通过分数来体验出来。好，非常感谢今天啊、这个张教授和朱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好，听众朋友，教育面对面，那么接下来的时段呢，将为您介绍经典内容。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本栏目由聚名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聚名师，聚名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

康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和诗词，是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王维研究会理事、北京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唐代文学学会会员，担任中央电视台汉语桥中国诗词大会点评嘉宾。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贺知章的一首名篇《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首诗大家非常的熟悉，我估计上小学的小朋友啊也都会背。写的是春天来了，柳树发芽了，诗人看到一棵一棵的柳树，看到这些柳树上的绿叶生发出的一种感情。从咏柳的这首诗的风格来看，应该说它应该作于回乡偶中同一时期，也就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写的这首诗。我们知道贺知章啊，从30多岁考中进士到朝廷做官，他做了很多大官，像我们知道他做过四门博士、太常博士、礼部侍郎、秘书监。这个礼部侍郎是个什么官啊？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文化部和教育部的副部长。他还做过秘书监，这个官啊有点类似于皇家图书馆的馆长。我们看到贺知章他一生做的官啊跟文化教育休戚相关，有很密切的联系，这说明当时他在文化界、在文坛和在诗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这首《咏柳》写得非常好，好在哪儿？这要我们认真的来分析一下。第一句说：“碧玉妆成一树高。”历来对这句诗啊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视角。有一种说法说，远远一看，这一株柳树好像是由一整块的碧玉雕成的，啊，碧玉妆成一树高，这是一个整体的宏观的印象。所以这个解释它的欣赏的视角是什么呢？是一个宏观的视角，是一个全局的视角，就远远望去，这一株柳树好像一整块很光洁的、非常明亮的一整块碧玉一样。还有一种解释是什么呢？是说一个一个的小绿叶就好像用碧玉雕成的一样。这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是吧？这一株柳树啊，千条万条的这个绿叶，这些绿叶好像是一个一个的小小的碧玉组成的一样。但是甭管是宏观的视角还是微观的视角，总而言之，第一句话碧玉妆成一树高，从整体的视觉上给我们一个冲击感。春天到了，柳树发芽了，柳树吐叶了，这些绿叶子晶莹剔透，甚至剔透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甚至能听得出来它们叶与叶之间碰撞发出的叮当的声音，那真像明亮的碧玉一样。当然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前面刚说完整块的碧玉，刚说完千块万块的小柳叶的碧玉之后，紧接着又说万条垂下绿丝绦，一条一条柳叶垂到地面上，远远看去就好像千条万条垂下来的丝袜一样。这里边当然有个典故了，说是在南朝的时候，益州的刺史，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成都市的市长，给当时的齐武帝献上了四株柳树。为什么呀？让他要看看我们成都的春色， 让他们看看我们成都治理的环境多么好。哎，齐武帝看到了这四株柳树，说这柳树真漂亮，瞧这绿叶就跟丝绦一样。哎，这个把柳叶、柳条、柳枝形容为丝绦，最早就是从这儿来的。万条垂下绿丝绦，写得非常好。它题目叫《咏柳》，从题材来看是一首咏物诗。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在唐代咏物诗是很发达的，特别是在贺知章的时代。当时有一位诗人叫李娇，我们大家可能对这个诗人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但这位李娇当时写了100多首咏物诗，而且非常风行，非常流行。他写的都是什么呀？啊，比方说写雨呀、写电呐、写雾啊，是不是？写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见到的天文地理和生活的一些用品。诗也不长啊，就几句诗，把这个电、把这个雨、把这个水写得栩栩如生。这李娇的这个白咏诗啊，为什么在当时很流行呢？因为大家要知道，在唐代的时候写诗，特别是写律诗，这是个很重要的本事。唐代科举考试，特别是进士科的考试，重点要测试你的诗赋。你的诗赋写得很好，你的韵文写得很好，你命中的几率才高。所以李娇当时写的这100多首咏物诗，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成为了当时要去参加科举考试的这些举子们模仿的一个教材。大家说，那为什么咏物诗能成为教材呢？因为咏物诗要写好，必须要对这个描写的对象做非常精细的、非常形象的描绘和描述。这种描绘和描述要求你对语言要有很精到的把握。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咏物诗写得好，那么对于遣词造句，对于锤炼词句，对于把握平仄和拈对是有很大的帮助。 春天是万物萌发的伊始，也是一个令人欢欣愉悦的季节。在不同人眼中，春天的美景不尽相同，而在贺知章的笔下，一株柳树的美好在不经意间点染了春意。就像一位少女裙角轻扬，腰间系着嫩绿色的丝带，在微风中莞尔而笑。这首七言绝句，贺知章在理性的整体构思中将感性的形象描写融入其中，引起了读者无限的遐想。这就是贺知章的才情所在。 下来该干嘛了？大家说，你宏观的一株树都写了，柳条也写了，该写叶了吧？你得写这叶怎么晶莹剔透，得写这叶上面这叶脉是怎么样的，得写这绿是一种什么绿吧？那是要咱们写，肯定就这么写了。贺知章在第三句突然来了一个斗转，想都想不到，他问了一句：“不知细叶谁裁出？”这才字用得好，这是个诗眼呢、啊。什么叫诗眼啊？就是一首诗的眼睛，眼睛很重要。就像杭州一样，杭州的眼睛是什么呀？西湖啊。苏轼说得好啊，杭州如果没有了西湖，就像人没有了眼睛一样，眼睛很重要。一首诗它有了诗眼，这眼睛要是张开了，整首诗就变得明亮了，整首诗就提起来精神了。为什么才变成诗眼了呢？这还不简单吗？我们要是写这绿叶怎么来的，大家会想怎么长出来的，不知绿叶哪长出，不知绿叶哪生出，不知绿叶谁吐出，那俗词用的一个比一个多。他这用了一个才，一个才字让人生出无限的想象。什么无限的想象啊？感觉好像自然界苍天有一只妙手造就的这细叶。 问的就很妙，不知细叶谁裁出，谁把这玩意裁成这样，你想啊，谁能裁得了啊？你就是计件工，你好家伙，成千上万株柳树拿那剪子去裁去，嘎吱嘎，你裁上十天半个月你也裁不出来，天工造化。最后一句回答的也非常好，二月春风似剪刀，真是天人合一啊！问谁裁的，不是上帝裁的，不是园林工人裁的，谁都不是，是什么呢？是二月的春风。经济学上说了，有一只无形的手，到了贺知章的诗里边，这美妙的春色，这曼妙的柳枝和柳叶，也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造就着它。这无形的手是什么呀？就是自然的造化和春风的造化。我们现在读这首诗的时候，读到这两句啊，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好像觉得平常得很，是吧？好像这首诗本来它就应该这么写，就这么就长出来了，就这样的。让您要是写的话，费了老劲了。为什么？这其实看似平常，实际上它展现了作者非凡的想象力啊。我们前面曾经说过，唐诗特别重写情，这首诗其实就是表达了一种对春天的无比的热爱，无比的赞颂。你注意啊，题目叫咏柳，这二十八字里头有柳树这柳字吗？没有，这不完了吗？要让咱写里头还不出现个七八回的，是不？强调一下，这柳是我们的重点啊，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我写柳，但我一个字柳字我都不出现，这叫本事。从旁边写来，从周围写来，我不写一个柳字，但是我每一个句每一个字我都是围绕着柳这个字展开的，这是一种很高的造诣和功夫。我写情，哎，里头写了对春天的热爱，对春风的热爱，里头没有写情这个字儿，也没有写爱这个字儿，也没有写什么享受啊，这类都没有，浸透在写作当中，就好像你喝了一碗糖水，但是你在这水里找不着糖一样。你不能说我喝着糖水，嘎吱一口啊，又是一糖块，嘎吱一口又是糖块，那就不是喝糖水了，是不是？那你就是咬糖块了。所以，好的诗，如糖浸入水中，有味儿，但找不着糖。哎，这首诗也上，我写柳，但我里头一个柳字都没有。刚才我们特别说到了，唐诗是主写情的，咏柳这首诗说是咏柳，好像是一个说明文，好像是一个咏物的诗，其实它充满了情感。这也是唐诗啊和宋诗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唐诗主情，宋诗上礼。这个很简单的两个例子，李白写望庐山瀑布，是吧？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呢。把这个庐山的瀑布写得特别的令人神往，一看这首诗就想去庐山，就想到看瀑布，就恨不能跳那瀑布里头去。你有一种情感上的冲动，这是你读了李白的诗之后发生的在生理和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同样是写庐山呢，苏轼就不一样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看了这诗想奔庐山吗？不想奔。这首诗的庐山对你来说非常抽象，你看完这首诗你不但不激动，反而陷入了沉思，你在琢磨这首诗他要干嘛，他想告诉我一个什么道理啊？你得费琢磨。这就是宋诗送给你的东西，唐诗给你的是激动，宋诗呢给的不是激动， 甚至是有点沉重。所以我们说唐诗和宋诗它有这样的区别，你读了贺知章这样的诗，让你产生的是对春天的那种情感上的萌动和向往。主情在唐诗里边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唐诗给我们带来的美好和感动至今仍然真切盎然，它几乎为所有的大自然美景都题写了绝妙的礼赞。当我们登高时，会想到那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当我们遥看瀑布时，会想到那一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当我们逢年过节却身在他乡，会想到那一句“每逢佳节倍思亲”；当我们看到迎风飘扬的杨柳时，自然也会想到这一首贺知章的《咏柳》。唐诗贵乎情韵，诗人们敏锐捕捉并吟咏着人与自然万物间的灵犀与和谐。 所以我们说咏柳啊，虽然很短小，但是为什么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是一首非常绝佳的诗呢？以我个人的理解来讲，还有一个方面也值得我们重视，就是写平常常见的景象而能出新意，这是特别难。你说他要是写一个我们大家不熟悉的景象景物啊，比方高山雪莲是吧，深海里边的某种水藻，那我没见过，只要您写出来了那就是绝佳。他偏偏写的是几乎天天见、月月见、年年见、每时每刻都能看得见的那株柳树。柳树谁没见过呀？特别是在唐朝的时候，是吧？水泥房子还没现在这么多，那会儿就没有水泥房子，城市也没现在这么繁华，大部分的人群还在乡村。那柳树更是乡村常见之物啊，在贺知章之前，不知有多少诗人已经写过这柳树，写过这柳枝，写过这柳叶了。哎，你现在不管你闭着眼睛还是睁着眼睛想，关于柳叶这方面的描写，你能脱口而出背出来的诗还真就是贺知章这一首。所以写寻常习见之物却能写出绝佳的景句，这是更高的功夫。一个多余的字儿都没有，没有一点画蛇添足的痕迹，也没有一丝斧凿的痕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一，这首诗自然天成，随口涌来，张口便是，让人觉得一点功夫都没下，让人觉得没有一个字是费解的，所有的字儿，四个句子全都是那么的白话，全都是那么的平易，全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而没有雕琢的痕迹。这是第一个难的地方。第二，全诗的诗眼就这才字儿，啊，一个字儿把全诗都盘活了。然后使用了“二月春风似剪刀”这样一个巧妙的比喻，立刻把全诗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所以想象力非凡，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就我刚才说的柳叶、柳树、柳枝，这都是大家经常见的景象啊，能够在常见的景象当中再出奇绝之语，难上加难。用贺知章的角度来讲，那就是高上有高。所以为什么这首诗大家特喜欢啊？读着又朗朗上口，所有的字儿都是大家知道的最常见的字儿，表达的情感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情感，表现出的语词呢，却又表现出了那种不寻常之趣。它有寻常又有不寻常，大家最需要的就是这种诗。这也是为什么一千多年来唐诗在各个朝代不同的身份的人群当中都广为流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看似寻常实则不寻常，看似普通实则不普通，看似很家常实则家常之外有不寻常。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贺知章的确不愧为唐代的大诗人，